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周一的早间向各位问声早安。今天呢，直播间不只有我一位啊，今天我终于有陪伴了，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财经观察员李雷，欢迎李雷。 哎，大家好，我是李雷。 哎，接下来的时间还是照例进入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给大家带来一段周六日发生的财经领域的一些大事儿啊。 嗯，好的。 首先我们来关注几条宏观方面的消息。最近呢，国家税务总局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呢，税务总局党委和各级税务局党委要切实在依法组织税费收入，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和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严厉打击偷逃税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持续用力，提质增效，并充分发挥税收大数据的优势，切实跟进形势变化，抓住重点难点问题，深入开展分析研究，注重防范和化解各方面的风险，确保做到稳字当头，稳中有进，持续做好促进六稳六保，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缴税费以及服务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等各项工作。 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啊，在12月12日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呢，到2025年初步形成衔接产地销地、覆盖城市乡村、连通国内国际的冷链物流网络，基本建成符合我国国情和产业结构特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冷链物流体系，调节农产品跨季节供需，支撑冷链产品跨区域流通的能力和效率显著提高，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保障作用显著增强。 我们来关注交通运输部。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显示呢，根据全国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统计，截止到11月30日，本年度的啊，全国一共是有255家网约车平台公司是取得了网约车平台的经营许可的，环比增加了4家。那各地呢，一共是发放了网约车驾驶员证386.4万本，车辆运输证149.9万本，环比分别增长2.9%和3.0%。全国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上个月，就是11月，一共收到了订单信息是62309.9万单，环比下降约10%。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呢，就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明确表示，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以实现资产长期保值增值为目的，立足长期投资、稳健投资，在股权结构设计上适当降低保险公司股东总体持股比例上限，要求境内外保险公司合计持有保险资管公司的股份不得低于50%。在明确保险资管公司是保险资金核心管理人的同时，为吸引包括境外优秀保险公司和资管机构在内的各类股东提供空间，不再限制外资保险公司持股比例的上限。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回北京来关注几条北京的消息啊。首先来表示来看，市医保局呢最近是会同了市卫生健康委、市财政局还有市人力社保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降低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项目价格的通知。这个价格是一降再降啊，自12月11号开始，我市的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单样本价格由原本的58块钱降低到35块钱，五样本、十样本的混合检测价格呢同步由每样本18块钱和13块钱统一降到8块钱。那这一次呢是本市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项目的第6次动态调整了。市医保局也介绍说，这个价格呢是最高的政府指导价，公立医疗机构啊不得上浮，但是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下浮调整，下浮的幅度也不限。那此外，单纯进行核酸检测的不收取门诊医事服务费，非公立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在为参保人员提供核酸检测服务时，也按照上述政策去执行。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北京方面的消息哈。那截止到今年的10月底呢，市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达到了15600亿元哈，同比增长了19.3%，实现利润总额达到了1109亿7000万元，同比增长62.8%。营收利润都创了历史同期的最好水平。市国资委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立足服务首都发展大局，将科技创新摆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地位，着力完善创新制度，深化创新实践，提升创新效能，加快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截止到今年的10月底，市管企业的资产总额突破了65000亿的大关。 继续来关注企业方面的消息啊，来看茅台。根据有一些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呢，最近茅台酒一批原箱茅台啊，价格集体大跌，跌幅呢在3位数左右，直接回归了3400块钱这样的一个价位。那从消息面上来看呢，有业内消息是这么说的，说主要原因啊是茅台方将取消所有的全部的开箱政策，其中包括飞天茅台。那10月份呢也爆出了取消除了飞天茅台之外所有产品的开箱政策，让精品茅台、牛毛等等这些茅台产品价格是一路下跌，从高位到低位。那如今的价格依然还是没涨上去，还是比较萎靡啊。那很多朋友可能都不太清楚，说这个茅台的开箱令是什么意思呢？这开箱令是今年1月份发布的，要求呢是经销商要100%开箱销售飞天茅台，而且这个纸箱还要回收。这个初心啊，就是为了增加投放散瓶的投放量，以减少炒酒，稳定酒价，提高开瓶率。这也应了那句话，这茅台是买来喝的，不是为了存着的。 没错，没错。好，来关注一条来自我们的大家日常非常经常要接触的这样的一个 APP 的最新的消息哈。那近日呢，盒马在上海地区搞出了叫做斩钉架。 为什么是斩钉架？ 对呀、什么意思呢？它呀，这个斩钉架呢，被网友解读为说向叮咚买菜宣战。那最意味深长的呀，是随后呢，叮咚买菜创始人兼 CEO 梁昌林的朋友圈呢截图流出，他表示啊，老二最大的梦想就是拼死跟老大干一场哈、 这梦想还是挺大的。 哎，对，然后夺取老大的地位是吧？与此同时呢，梁昌林啊还附了一张数据截图，这个截图显示呢，叮咚买菜已经名列中国的生鲜电商的榜首。而根据比尔咨询2020年6月份生鲜电商 APP 的活跃用户数显示呢，在2020年的时候啊，就是去年的时候，叮咚买菜的月活用户呢只有165万4千，那远低于每日优先的759万8千的月活哈，月活数啊相差了4.5倍之多。但是仅仅过了一年还要多的时间，叮咚买菜在月活用户的数量上已经远超了每日优先、盒马等一众生鲜电商的老玩家。 你用什么用的多呀、 不用。 你自己买 是吗？因为我不做菜。 你像我这常在家里做饭的，我还是用盒马多一点 哦， 可能是离盒马相对来说近， 近 但是 对它送的可能快， 对 是吧， 但是这个叮咚买菜这么霸气，我准备下一个叮咚看一看，尝试一下是不是最近有些补贴什么的， 可以试一下，没错。 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两个这个叫做真爱平台世纪家园和百合网啊。这个江苏省消保委呢最近调查发现，所设平台世纪家园、百合网这两家目前已经合并了，叫百合家园以及真爱网、我主良缘等这五家网站存在但不限于退费规则不明确、宣传承诺不兑现、会员信息审核形同虚设等问题，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和信息安全权等合法权益，也就是这几家婚恋网站都存在以上的问题。为了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保障适婚人群的婚恋交友安全，江苏省消保委在12月10号上午进行了一个线上的云约谈，约谈了这几家的相关业务人员，这几家相关业务人员呢也都积极参与了这个约谈，而且呢在约谈会上就报告发现了刚才我们说的像信息这个审核形同虚设呀、宣传承诺不兑现等等这些问题呢，也表达了一下自己的看法，而且说了我们会下一步马上公布整改措施。 哎，这里再多说一句啊，其实涉及到这种，这个百合网啊这种世纪家园这样的网站哈，涉及到在婚恋交友的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真的是需要大家来多多注意哈。而且呢，尤其是随着这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那对于这个人信息的处理者的责任也是更加的增强了。那么也希望呢，这些企业在确保我们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的安全方面哈，还是要做更多的工作。 嗯 嗯，好。下面来关注一条来自加拿大鹅方面的消息哈。那近日呢，加拿大鹅的官方微博呢就发布了一个公告，说呀，在上海市消保委的指导帮助下呢，公司更新并且优化了加拿大鹅的中国大陆地区的退换货的服务承诺。 嗯， 那根据最新的条款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承诺呢？就是消费者啊，在线下的专卖店购买商品以后，商品没有经过穿着，还加了个括号哈，不算试穿啊，试穿除外。 嗯， 那不污不损啊，就没有损坏，没有污渍，没有被洗涤或者干洗过，而且商品的标签吊牌都是完好的，那么在以上的这些种情况之下，可以在14天以内免费更换一次同型号的商品。那面对之前一直存在的争议呢，加拿大鹅呢在最新的公告当中也表示了，说会一如既往的严格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同时提供高质量的商品和顾客体验，那也将继续与上海市消保委合作，在中国法律法规的框架之下，结合行业实践，探索提升消费者满意度的更多的途径。 嗯，所以终于跟之前的口气和态度都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没错。 嗯，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条最新的企业消息啊，关注一下星巴克啊。星巴克呢最近呢有记者去卧底了，发现了一些负面的消息跟新闻。星巴克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都非常熟悉了，全球知名的咖啡品牌啊，在国内的200多个城市都拥有超过5100家的直营门店。在官网上给出的承诺呢是这样的，说以行业最高标准为基础，制定并严格执行星巴克食品安全的金标准。然而最近有记者，来自新京报的记者，在无锡市的两家星巴克门底卧底调查发现，在所谓的金标准之下，有一些门店是触碰了食品安全的红线，比如说食材过期之后仍然使用，做成多款畅销饮品售出，主管店员言传身教怎么去改这个食品的保质期，有的食材还被人为的延保一周，承诺开封后不过夜的糕点第二天继续偷偷上架销售。那记者卧底多日之后发现，上述乱象并非是偶发现象，在利益驱使和监管疏漏之下，有些门店依然奉行着食品安全的潜规则。那其实这一年我们发现了很多很多在食品安全方面的一些负面新闻跟消息，那作为消费者可能觉得我为了要屏蔽这些负面 面的消息，为了屏蔽这些食品安全给自己带来的潜在伤害，只能去选择那些连锁的大的一些知名品牌。但我们看现在知名品牌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所以说食品安全真的是红线啊，咱们所有的无论是什么品牌，但凡涉及到食品要入口的这个管理效率、管理带宽、管理臂长伸多远，我觉得都不为过啊。 嗯，是的。 今天的最后一条消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知网。最近呢，中国知网发布了关于赵德新教授起诉中国知网获赔相关问题的一个说明啊。 嗯，对，并且呢表示啊向赵德新教授道歉，而且还提出啊将妥当处理赵德新教授作品继续在知网平台传播的问题。这个说明就说呢，说诚恳接受来自作者、媒体和社会各界的批评。文中提到，从2019年起呢，中国知网已经开通了作者服务平台，所有作者一经实名注册就可以无限期的免费使用自己的作品，管理自己的学术成果，并随时跟踪其完成成果所产生的学术影响哈。那么在12月10号的晚上呢，赵德新教授呢回应知网的道歉，说起诉的作者获赔了，可是其他作者的稿酬问题怎么解决呢？这个问题啊还是没有说清楚。 对，而且我觉得赵德新教授他的回应其实非常有格局哈。他说，你这件事儿不能只是向我一个人道歉了事，是，那未来你是不是要经过其他的一些改革去保障更多作者的权益？这也是今天在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要跟大家共同来讨论的一个话题。那今天我们在直播间跟大家这个共同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您有没有在知网上下过论文，自己的也好还是别人的也好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无论是本科论文、研究生论文、博士论文，实际上是需要大量的参考资料的。 是的， 就比如说看看我同类型的这个论文啊，别人是怎么行文的呀，等等等等啊，有一些引用啊，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可能你会从中国知网上去下一些论文，但是大家下过论文的就知道，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啊，对吧？ 没错。 然后同时呢，这个赵德新教授为什么要求中国知网就是解释一下这件事呢？是因为他发现他下载自己的论文也居然需 要 掏钱，有很多朋友都表示说，这论文是我自己写的呀，我拥有著作权的呀，为什么你下我自己的论文还要找我要钱呢？对吧？那我们今天就这个话题也请来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啊，知识产权领域非常有名的一位律师，来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那未来我们既然提出了问题，这个问题怎么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呢？也是我们大家共同关注的啊。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FM94.5 财富新动力。 CPI PPI PMI 这都什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呀？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大家。今天在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我们的财经观察员李雷，欢迎李雷。 大家好。 今天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关于中国知网相关话题的，我们请来的嘉宾啊，是来自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的教授许春明许教授。许教授您好。 你好。 哎， 听众朋友好。 哎，徐教授早上好啊。我看因为您是来自大学啊，实际上跟论文打交道的机会我想比普通听众甚至比我跟李雷都要更多一些啊。对，我们今天讨论的关于中国知网下载论文的相关话题，我相信您也碰到过，您类似您之前在这个论文或者是学生在这个知网上下论文花过钱吗？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的确哈，这个事件现在也在发酵啊。的确，长期以来啊，这个中国知网是我们中国教师和学生离不开的一个知识资源的一个平台。作为教师写论文也好啊，这个写书也好，作为学生写论文也好，都离不开这个中国知网了。下载啊，阅读、检索啊，乃至他 爬虫， 嗯 啊，都需要这个中国知网。那作为我作为教师来说呢，因为都是学校啊，都向中国知网购买了他这个数据库的这个权利，所以呢，我们教师呢是可以，在这个学校这个已经购买的这个中国知网上面 账号上 进行在账号上来使用。 嗯， 那对学生来说呢，的确，他这个查重啊，查重这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啊，因为学校只给予学生一次查重的机会。 嗯， 那么往往呢，学生会事先做一些查重，那么在中国知网的话，应该是要付费的。当然，至于是怎么个付费的方式啊，中国知网也有一些说明。 嗯， 啊，也有些说明。那么，对于一些校外的一些人，那我是听说的比较多的。那就是说，包括我，如果啊，如果我本人不是在这个学校的账号这个进入中国知网的话，那是无法下载自己的文章的。 嗯， 啊，这个是非常明确的啊。 嗯，也就是说，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赵多新教授曾经碰到过的那个问题，要下自己的论文也是需要花钱的，对吧？ 对。 刚才您说的这个现象呢，实际上是自己作为大学的教授，同时呢，可能学生也会拥有一些机会啊，在中国知网上，可能在一定的权利范围之内，他会免费的下自己的论文，甚至是可以查重。你比如说， 这个不能说是免费的哈，因为学校已经向中国知网 交过提前 付 费了， 对。 但是你看，像我跟李雷，就我跟我的同事啊，如果说我们现在想写一篇论文，如果我们想从中国知网上下一篇论文作为参考资料，那这个时候毋庸置疑， 这的确是这样，因为 咱俩就要掏钱了。 对，因为我在去年的时候写过好几篇文章嘛，那个时候都需要在中国知网上查询一些之前的相关的类似的文章，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观点，一定会遇到这个付费的问题啊。对，没错。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已经很明确了这个基本事实，那接下来咱们就要从这个事情退后两步啊，就来讨论一下，很多人呢都说，你看，作为大家现在写资料的一个重要的数据来源，中国知网呢囊括了很多作者，无论是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他的一些论文，所以他的资料库啊是非常全的。大家有且只能从这个网站上去获取一些信息或者是结果，比如说您刚才说的查重也好啊，下论文也好啊，所以你好像没有第二个选择了，作为目前的这个学术资料的一个来源哈，那是不是涉及到我们今年非常火的一个话题，就涉及到垄断呢？您从您的专业角度能给大家解答一下吗？ 这个的确啊，这个随着这个电子化啊，随着这个数字化的这种发展啊，就是说这个知识资源或者说学术资源啊，从过去的这种纸面啊，以图书馆来借据的这种方式啊，逐步走向了这个。我们过去叫数字图书馆啊，就数字化了。那么中国知网也就是在这个数字化的这种浪潮当中啊，不断的去发展，那么发展到了今天，它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国的知识资源的一个最接聚的平台，也是一个中国知识资源传播啊最集中的一个平台，它更是一个中国的知识资源或者说学术评价的啊一个平台，所以他现在在我们学术界也好啊，尤其是对于学术界也好，我们在查找资料啊，这个中国知网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查找资料的一个平台，也更是每一个学者啊，每一个有志于搞学术的哈、啊，这个他的学术成果的传播的最主要的平台啊，他更是一个。学术的研究者啊，他的这个学术评价的最主要的平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学校里边啊，来评价一个老师他的这个学术成果如何的话，那就得要看这个知网的转载率啊，知网所统计出来的转载率啊、下载量啊等等啊，这也是对一些学术期刊评价的一个主要的指标，那么目前咱们中国。类似的这种平台呢，除了知网之外呢，还有像万方啊、维普啊这一些。那么相对而言呢，这个中国知网是一个 最最集中的啊，最最受欢迎啊，这么一个平台，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知网它客观上啊，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国的知识资源的一个最接近的这么一个平台。 对， 那么是不是会构成啊我们反垄断法里边的，我们说它具有了市场的支配地位。 嗯， 所谓市场的支配地位呢，也就是说公众啊，从在市场上公众他无所选择了。 嗯 啊，也就是比如说我们老师我们学生我们不选择知网，那我们选择谁呢？ 没得选。 那也是 对 啊，没得选。因为这种评价是依靠他的啊，这个传播也是需要它的这种传播。 嗯， 那当然是否构成反垄断法里边的垄断啊，那基于两个条件。 嗯， 第一要评价它是否构成了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嗯， 那么这个在法律上呢是有一些规则的啊，比如说啊它的市场占有率是不是达到了75%以上啊，或者说有两家以上的啊，有两家以上的，那么是不是这两家以上是不是达到了一定的比例，叫寡占啊，独占、寡占。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就可以认定为它具有市场的支配地位。 嗯 啊，第二，有了市场支配地位呢，它也不一定会构成垄断。 嗯， 那必须要符合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嗯 啊。 因为这种市场支配地位是经过他市场的这种自己的这种市场的经营活动所取得的，这是合法的啊，这也说明他的这种经营活动是取得了成效啊。但是当他取得了这种市场支配地位以后，他必须要这个合理合法的来进行市场的这种竞争啊，不能去遏制应当有的这种市场竞争啊，所以他不能滥用他市场的这个支配的地位，比如说强制性交易。 嗯 啊，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叫强买强卖。 嗯 啊，就是说基于我独家独大的这种市场的地位啊，我就是这么样了啊，这个你爱来不来啊，这种我们叫市场这个强制性的这种交易。 嗯 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要求这个排他性的许可。 嗯 啊，比如说啊，你只能到我这儿来，不能到其他地方去。 嗯 啊，这也是前一阶段我们在查一些平台的二选一的这种啊强制性交易啊，二选一的。那么当然这个我们这个是不是这个中国知网构成了反垄断的法当中所禁止的这种垄断行为啊，还有待于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啊，市场监管部门啊，或者这个有人起诉的话，由法院来进行认定。 对， 但是初步的判断啊，初步的判断，涉嫌啊，我个人认为他涉嫌这个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这种可能性。 对， 哎，这里啊，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嘉宾哈，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那么开展这种反垄断调查，按照咱们国家的反垄断法和其他的相关法律规定哈，那么应该谁来开展反垄断调查？那么谁又提出这个部门，这个相关的部门应该来就这个问题开展反垄断调查？ 有两种途径啊。一种途径呢，就是由我们的反垄断调查机关来主动进行调查。那么这个也就是说，目前是由我们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以及各级地方的市场监管局来主动进行反垄断的调查。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有相关的是这个主体，可以相关的主体向人民法院提出反垄断的诉讼。提出反垄断的诉讼由法院来做出审理和判决。有两种途径。当然我们公众也可以向市场监管局啊来 去反映 这种啊举报啊投诉啊，举报投诉啊，可以用举报投诉的方式。那么作为市场监管部门呢，是应该给予一定的回复啊，如果符合立案的条件，他应当立案并启动这个反垄断调查的程序。 所以其实许教授刚才说的很清楚了啊，什么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你是不是涉嫌垄断？当然呢，我就是以我个人听下来， 我觉得这个中国之网还是挺像的啊，挺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各种各种因素。但是最终，徐教授也提到了，究竟谁能给他下这个决断，还是要市场监管部门去下这个结论，或者是人民法院去下这个结论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请徐教授来说一说，实际上我们大家，包括中国之网的很多用户啊，都提出了相关的问题，我们也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它还是需要解决的，就是首先我是一篇论文的作者，我的论文写完了之后，它存在了中国知网当中。如果李雷有一天想要下徐然写的这个论文，他呢需要给中国知网交一笔钱，但是中国知网似乎没有向作者徐然就是再给我给我一笔稿费哈。所以大家如果换另外一个角度，我看最近有网友提出了另外的一个观点，说哎，这现在大家都倡导知识付费哈，您认为就是向中国知网付费的这种行为，它算是知识付费领域的一个角度吗？那作者这个时候要求稿费的这个行为是不是合理呢？ 我觉得呢，这个呢我们要仔细的去分析啊。首先第一点呢，我觉得知识付费啊，这是尊重知识、尊重知识产权的这个应有之义。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啊，在使用他人的作品的时候啊，除了我们法律所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形之外啊，那都应当付费啊。所以我们在网络上下载啊，我们在下载这个文章啊，付费这是应当的。首先这一点啊，首先这一点是要明确的。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中国知网啊，它所传播的或者供人下载的这些论文啊，中国知网它是一个什么角色？我想或者说在法律上它享有什么权利？我们必须要清楚。在中国知网上的这些作品啊，这些论文啊，它的权利不是中国知网的，它的版权啊，的版权是原版权人，那主要是作者啊， 对 啊，比如说刚才我们的徐主持人啊，你所说的你写的文章，那版权在你没有转让的前提之下，那版权是属于你的，而这个中国知网是将你的作品放在他的平台上供人下载，所以他收费的依据应该是在于在你的许可并且转授权的前提之下，他才可以进行许可他人下载使用并收取费用，当然他收取的费用还应当啊转付给你，因为你才是真正的这个权利人。 对， 那么现在的争议在哪里？现在的争议就在于中国知网啊，他认为他已经得到了这种啊转授权转许可。因为他的主要的合作，他不是直接和每个作者来进行合作，去取得每个作者的许可啊或者转授权的啊这个授权。而是像一些期刊社啊，以及一些高校来进行合作。往往大家都可以看到，在期刊社啊，期刊社它都会有一个我们叫一览之的声明。这个声明就是说本期刊呢已经加入了中国知网啊，所以你向本期刊的投稿视为你已经同意啊，将你的这个投稿的文章啊，这个落入这个中国知网，并向在中国知网来传播。这个稿酬呢已经一并啊包含了啊信息网络传播的这种稿酬了。那么事实上这么一个一揽子的声明呢，就中国知网是也以这个来作为它的依据，说已经得到了期刊社的这种许可。那么这里边就又更进一步的一层关系，就是期刊社跟作者的关系是什么？ 对， 我们说不因一个作者的投稿而导致期刊社拥有作者的版权。这个期刊社事实上是不享有这个作者的他所投稿的作品的版权。 对的 啊，所以这个版权依然在作者的这个手里边。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期刊社以这种一揽子的声明啊，对作者的这种效率如何啊，那当然这个是有一定的争议， 嗯 啊，那么目前我们在司法上啊，在法院啊司法相关的这种案例当中啊，基本上啊都是认定期刊社的这种一揽子的声明对于这个作者啊，对于作者他是没有效力的， 嗯 啊， 嗯， 也就是说中国之王以这个为抗辩啊，现已有的判决的法院的认定是认为以这个批刊社的声明不足以来证明作者已经将其版权授权给了这个中国之王， 嗯， 那就也就意味着这种声明啊，它是一种我们说是格式化的一揽子的啊，一揽子的单向的声明啊，对于作者是目前司法上的认定是没有效力的，所以基于这一点，那中国之网他所传播的啊，在他平台上的这些作品啊，在司法上目前的认为他是不具有合法的授权，这也是为什么赵教授啊，赵教授这个这么多的这个诉讼最后获得赔偿70万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所在， 嗯 啊，也就是中国之网没有这种权利的基础，所以他的这种传播行为是一种侵权的行为， 嗯 啊，就侵犯了啊赵教授的这种版权，那可想那对于其他的作者啊也是一个同样的这种情形， 嗯 啊，所以作为一个作者啊，向这个中国之网啊提出这种的权利的这个主张应该是有法律的依据了， 嗯， 只不过目前大多数的作者啊，就像我们一样，大多数作者因为基于这个平台啊，这个平台他对这个自己的这个作品的传播以及对自己学术能力的这个评价， 嗯， 是具有依赖性的， 嗯 啊，基于在这种依赖性的前提之下呢，他往往就不会去啊，不愿意去这个。去主张这个权利，因为就像赵教授一样， 嗯， 一旦主张那就会全部下架，那么我这个作品就无以传播， 嗯， 也得不到评价， 嗯， 让子得不偿失的， 是 吧， 对， 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 对，哎，那许教授啊，我想问您，那么就是针对目前这样一种现状，如果说是每一位学者每一位教授都要去单独主张自己权利的话，无疑会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和精力 、啊， 是吧，那么您觉得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解决途径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这个呢我想是有一定的途径去解决的， 嗯， 因为这个在著作权法里边呢专门有一个主规定叫集体管理组织啊，集体管理组织，所谓集体管理组织也就是说我们这些这个作者啊可以作者可以将自己的权利啊都委托给或者说信托给我们一个集体管理组织，那目前呢这已经成立了，叫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啊，文著协，文字著作协呢它可以代表啊，可以代表它的这个会员来集体的来行使这个权利，那事实上这个文著协呢也已经啊曾经也已经起诉过这个中国之网啊，起诉过中国之网，也最终也获得了这个胜诉啊，也获得了这个胜诉，所以我们说从两个角度，一个角度呢就是从这个权利人去主张权利啊这个角度啊，怎么让我们的作者的这个合法的权利啊能够得到保障，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从中国之网这个角度啊，如何来优化它的这种商业的模式啊，首先我们要肯定一点的就是说中国之网啊经过这么长期的这种经营，能够做到今天这样一个啊我们学术界啊我们这个学生都不能离开的这么一个平台， 嗯， 说明它的这种经营的这种成功， 嗯， 但是作为这个中国之网来说，同时也要认识到啊它的这个越是成功他的责任就越大， 对 啊， 嗯， 也啊，对吧，他这个他越是成功责任就越大， 你要承担自己相应的社会责任的， 这个 哎，对 对，他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也就是说他不但有私利，就是说有那这个私主体的利益，他更具有了一些公共的利益， 嗯， 因为中国的这个学术的传播跟学术的评价已经离不开了中国的知网，所以他要承担起他这种啊维护公共利益的啊这种社会的责任，当然更重要的是要符合法律， 也就是说他要取得合法的授权，并且要进行合法的传播跟下载，并且更要去顾及我们的每一位作者。因为非常清晰，如果没有作者的论文的这个产出啊，他就不可能有这个知网的这个存在， 对， 那否则就变成了无水这个资源，无本之木了。 嗯， 所以他应当去建立一种啊，建立一种良好的这种啊商业的这个模式啊，如何来去确保这个作者的这个根本啊，这个作者的这种合法的这个权利，我想这才是一个根本之道。 没错，我觉得许教授说的非常好，而且在今天的这件事情当中也给我们足够分析了各种细节，中国知网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每一位论文的作者都享有什么样的权利，以及跟期刊当中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没错， 在原有的判例当中法院是如何支持了作者本人的这些法律主张，都已经给大家讲得很清楚了哈。那我们看国务院也印发了关于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的规划，未来相信在这样的一个领域能够有更科学跟更就是更合理的一些依据，我们的这些企业也会有一个更，这样才能更发展的更长久嘛，对吧？ 对，好， 哎，对， 许教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您今天早上来参与我们 的 节目啊， 好， 感谢您， 谢谢许教授，谢谢， 好， 好， 谢 谢，再见， 谢谢，再见，哎，再见。 好的，各位，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只能跟各位说到这儿了。关于这个话题哈，未来这个事件会如何的发展，我们也会跟大家持续的共同来关注。 其实这样一个内容啊非常有的聊哈，而且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对， 跟大家的切身利益可以说是密切相关。 对，那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徐冉，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各位。 洒汗水，追逐年轻。